哎呀，我说你们真到现在他们都会唱，就是当时的红火的劲儿啊，就是我们大众剧场是我们自己剧场嘛，就是很厚的那个玻璃都要挤碎， 嗯， 为买票，半夜里披着被窝，那真是现在说起来啊就不太相信似的，真是半夜里披着被窝去买票，但是你买的票，你当天买票是看不到的，你必须得三个月以后才能排上你去看戏。 那么火， 就是那样的。我们散了戏就跟夹道欢迎似的，哎呀，两边都是观众等着你，然后你，然后他一直送你很远很远的，所以到现在吧，这个情况嘛，到现在什么像珠海呀、河北一些有的观众还给我来信， 嗯， 他们就是对评剧的爱好，就是我们评剧还有市场， 嗯， 就是现在搞这个这个群艺馆，还罗燕先生啊，我们评剧院的这个评剧大赛啊，维群先生他们搞的这个非常怎么说？得民心， 嗯 啊，他关于这个评剧源远流长，这个不要，因为这个评剧是有群众基础的，他从群众中来的嘛，他是从民间小店啊，或者也吸收了梆子什么的，是这样从劳动一边劳动一边唱一边休息这样来的评剧来的， 嗯， 你才现在。他从群众当中来，现在有群众基础，现在观众仍然关心着评剧， 嗯， 没告诉你说很远，像这珠海什么到现在还给我来信， 嗯， 还要把袋子寄给我说您听我唱的怎么样， 嗯， 到现在还有这样的，还有人给我来信， 嗯， 就是张书贵您什么为什么不演了， 嗯， 是不是问我说借此机会呢，我也想北京台给我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啊， 嗯， 和听众朋友呢这个有这个拉近加长的 机会， 这个时间，非常感谢。那么借此机会呢，向关心我的听众朋友呢表示感谢， 嗯， 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，对我的还问我叫我注意身体什么的， 嗯， 我也向他们表示感谢，谢谢。 嗯，真是提起以往的经历呢，张世贵老师还是非常的兴奋啊。您今年已经都六十了吗？ 64了。 哦，已经64岁了，真是要多多保重身体， 谢谢， 啊。好，说到这儿呢，我们一起来收听的张世贵老师演唱的向阳商店当中的一曲《夸手》。 Yeah.

谢。那么现在由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李金明为大家带来《金沙江》选段，有请。 下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曲江池。

幸福高、追的花儿，共产主义的火。